在伟大领袖金日成大元帅诞辰105周年之际，旅日朝鲜人历史研究所常任顾问吴亨镇13号发表文章，称颂金日成同志的不朽业绩，指出金日成主席实现一个世界海外侨胞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领导者和海外侨胞的浑然一体，使得旅日同胞的人生大有意义。